我们教育师有生命气息，聚集一起敬拜他。我们也感恩今天早上我们诗歌敬拜，我们看到我们的妙琴姐妹和她的团队都穿着很整齐的制服啊，白衣黑裤一起敬拜主，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好，感恩，我们用个拍掌，感谢主。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守住上帝最美的祝福这个题目，我们来做个祷告。父神啊，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仆人要先讲的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发出亮光临到我们，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我们在主你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我们也活出生命之道，让我们在这个弯曲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父神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创世纪第一章这么记载，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看光是好的。然后接下来上帝再创造其他的，比如说创造空气，然后上帝看作是好的。到了第六天，上帝造男造女，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人，圣经里面说上帝看作所造的都很好。所以从圣经这么记载，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一再的说好好，每一次创造每一次都比一次的好更好，而上帝的祝福也一次一次的更好。上帝造人之后说很好，可见人是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是很好的受造物。上帝造人之后，创世纪又告诉我们，上帝就为人设立婚姻家庭，然后上帝就赐福婚姻和家庭，这是上帝创造工作的最后祝福。那意思是说什么？就是最好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上帝把最大的祝福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上帝说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所以亚伯拉罕所得的祝福是最大的。可是我们要记得，上帝把最好的祝福赐给家庭，赐给婚姻。我们感恩上帝把最好的祝福赐给婚姻，赐给家庭。但是婚姻和家庭也成了撒旦要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因为撒旦要破坏上帝赐给人的最好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今天我就从圣经中的两个婚姻或两个家庭来做分享。我们看这两个家庭他们如何失去或者他们如何守住上帝所赐给他们最好的祝福。第一个家庭，那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的，那是亚当的家庭，亚当的婚姻。他们的婚姻家庭是什么？失去上帝的祝福。他们是如何的失去上帝最好的祝福呢？我们从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三点。第一，他们拒绝上帝做主，某的先来找做。撒旦对亚当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 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撒旦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吃了之后，你们便可以不再需要上帝了。换一句话说，本来是上帝做主，现在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你们可以自己做主了，因为你们已经跟上帝一样了，不必再听上帝的话了。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想什么，要说什么，你们自己做主。当亚当夏娃吃果子的时候，就表示了什么？他们要自己做主，他们不要上帝再做主了。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她听见，她告诉我，有一次她听见她的孙子说 Oh my God, Oh my Jesus。 她就叫她的孙子来问话，你讲 Oh my God, 你讲 Oh my Jesus 什么意思啊？我的神，我的耶稣什么意思啊？她说她的孙子说不出话来。这个姐妹就警告她的孙子说，以后你再么讲，你以后再说 Oh my God, Oh my Jesus, 我要用针用线把你的嘴巴缝起来。我告诉你啊，今天如果你注意，有些人满口 My God, My Jesus, 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很虔诚啊，这些人心中有神啊，他们说我主我神，他们只是口头禅罢了，他们口说主，口说上帝，可是心中没有主，没有上帝，更不必说尊上帝为主了。所以耶稣曾经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凡口里唤他取的列请呼外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耶稣讲的就是这些人，动不动 My God, My Jesus, 但是心中没有主，没有神。哎，讲到这里我们做个反思嘛。很多人家中有这么一个牌子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is house， 挂这个牌子挂好看，挂一下贵没的皮鞋，还是实实在在的尊上帝为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弟兄姐妹们，婚姻家庭让上帝做主，上帝最好的祝福领导。第二，亚当夏娃他们的婚姻家庭如何的失去上帝最好的祝福呢？偏离圣经教导。你们注意撒旦对我们世主说的话，上帝启示真说，不随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弟兄姐妹们，上帝只是对亚当夏娃说你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现在撒旦怎么说？所有树上啊，上帝说分别善恶树，他说所有的树啊，然后上帝说你们不可吃，撒旦加上了什么？撒旦加上了也不肯摸。撒旦很聪明，同样引用上帝讲的话，他没有否定上帝曾经这么说啊，但因为他知道如果跟亚当夏娃说哎，现在摸怎么来供呢啊，亚当夏娃一定会反抗不接受，但是他加添了上帝的话，他拒绝了上帝所说的话，目的是什么？让亚当夏娃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离开上帝的话。 亚当夏娃他们的婚姻家庭为什么会失去上帝最美的祝福呢？第一，没有尊上帝为主；第二，离开上帝的话，偏离圣经教导。台湾有一个牧师，他讲他的一次辅导的经历。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做父亲的拿了一把剪刀一条绳子，非常生气的跑进他的办公室，对他说：牧师，把这个交给我女儿。牧师不懂的，把剪刀把绳子交给他女儿什么意思？他就问这位非常生气的父亲干什么用的。那个做爸爸的说：叫我的女儿不要跟那个男人结婚，他要跟那个男人结婚，你要他剪刀绳子认损一样。哎，这个时候这个牧师才知道，原来这个做父亲的要他的女儿是选择用剪刀自杀，还是用绳子上吊的？因为他女儿不听他话嘛。可是我告诉你，不单是做父亲这么样，也有一些做母亲的对女儿说：如果你要嫁那个女人，那嫁给那个人，以后结婚了你不要回来呀，我不认你呀，脱离关系呀。为什么？因为不喜欢那个男的嘛。好，我要讲这些就是说，现在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家庭成员有不同的人嘛，有公公婆婆，有父亲母亲，有夫妻，有家庭成员。哎，弟兄姐妹们，是人错，一个婚姻谁说了算？谁说了算？我们看到不同的家庭不同，有的家庭公公说了算，有的家庭婆婆说了算，有的家庭做丈夫说了算，有的家庭妻子说了算，有的家庭我曾经说过孩子说了算。要去旅行问孩子要去哪里，要吃什么东西，要出去吃什么东西问孩子要吃什么，最后不是比较好就是 KFC、有的家庭是这么样。那回到圣经，谁说了算？公公婆婆、夫妻、爸爸妈妈、家庭成员、孩子，谁说了算？当我们回到上帝心意的时候，回到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圣经怎么说。所以我通常在洗礼的时候我会讲一句话，还没有洗礼之前我们怎么样？三姑说什么？六婆说什么？但是当我们接受洗礼，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不是三姑说什么，六婆说什么，人家说什么，而是圣经怎么说。圣经的话说了才算啊，因为改教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共识，有一个信念，圣经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最高权威啊。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偏离上帝的话，不是上帝说了算，他们失去了上帝的祝福。第三，背弃相辅相成。圣经里面记载，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然后又给她丈夫亚当吃，亚当也吃了。夏娃做这件事情不对呀，夏娃明明做了不对的事情，丈夫亚当应该拦阻她，甚至指责她，你再来找罪大爷，进来给我们来谢啊，找到你可谢。可是我们看到亚当不但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跟他的妻子一样做违背上帝心意的事。上帝为什么造夏娃？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帮助他。帮助他的意思是什么？马来话叫格东柔用的。那个帮助是什么？这个帮助不是那一种为利益做基础的帮助， 我们的前首相曾经说沙亚都弄阿瓦，阿瓦都弄沙亚，成为马来西亚政界的名言，这个是利益为主的。但是当圣经里面说上帝创造夏娃做什么呢？蒙尔阿东，这个蒙尔包括什么？监督。哎，还没有完。另外啊，监督指责劝诫制衡各种作用，这叫帮助啊。所以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要什么？监督指责劝诫制衡各种作用，彼此扶持，互相督责。如果婚姻、如果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 slide， 一早闹一大爷了，错一早闹嘛，惯一嘛，我告诉你，那就背弃了上帝设立婚姻、上帝要人建立家庭那一种相辅相成的心意了。那违背上帝的心意、违反上帝的心意的那个婚姻、那个家庭也会失去上帝的最好的祝福。好，讲了三点了，我做个小结。圣经说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当亚当夏娃不尊上帝为大，当亚当夏娃这个叫做说不遵照圣经的话，不听上帝的话，当亚当夏娃不再彼此督责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失去上帝的祝福了，婚姻出现上帝祝福了，圣经说上帝把他赶出伊甸园。伊甸园是快乐的意思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家庭拒绝上帝做主，偏离圣经教导，背弃相辅相成，婚姻家庭失去快乐，失去了最好的祝福，这是我们学习的。所以不是谁说谁说，回到圣经，尊上帝为大，照圣经说的去做，我们的家庭婚姻是祝福的。第二，我们回来看第二个家庭，那是耶稣的家庭。亚当夏娃始祖的家庭失去祝福，我们看到耶稣的家庭蒙恩蒙福啊。现在我们大家读一段圣经好吗？有几节圣经，那是路加福音第二章41到51，我们来读，我们印象更深，来一起慢慢读，来1、2、3。每年到逾越节，他父亲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庆祝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付。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约瑟、玛利亚的家庭，他们怎么样蒙恩蒙福？第一，尊主为大。圣经说，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注意，每年每些年啊，约瑟、玛利亚要去耶路撒冷做礼拜，那是长途跋涉的啊。而他们每年去，那么这叫做难能可贵的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无赖人啊，他们不是富有的人，他们是靠着木匠手艺生活的。从他们这个地方 去耶路撒冷来回，那是要十多天的时间，就等于他们要停止了十多天的工作啊。所以从这么一句话，每年就可以看出他们尊主为大。每年上一堂，上一次我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是下午三点，我邀请人家来做礼拜，有些人就说我隔着年都很紧耳空啊，就恐闹我啊，摸你做礼拜就没有来做礼拜。那感谢主，后来有一些人来做礼拜，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邱菜价，他曾经讲一个见证，他来做礼拜做礼拜。那么有一次各宿教回来预备好午餐了，他要看时间还没有到三点就睡觉，睡一下午觉，等一下去做礼拜。可是他一睡不晓得几点，忽然间听到有人说起了，可找礼拜了，他赶快起来，哎，没有人了。后来他讲见证，那是上帝叫他起来做礼拜，这是邱菜价讲的见证。那个时候他来做礼拜了，心中有主了嘛，主在他心中说话。同样后来上东三内礼拜变到早上这个十一点，那我就在想那个树雕的人有没有来做礼拜呀。那感谢上帝，看到虽然我们变到三十一点做礼拜了，不过呢还是人来做礼拜呀。我在探访的时候有一个会母就跟我讲啊，他就跟他家人说啊，阿哥但就礼拜你早一了哈，但我礼拜外的摩月跟前面摩月巴了哈。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中也很多都是这样吧，尊主为大，心中有主，尊主为大嘛，礼拜我就早礼拜。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尊主为大，什么理由都有，搞出呢？哦，冬雨滔天不落天，都没理。但是心中有主，礼拜天主会对你说要做礼拜了，尊主为大。所以你看，约瑟、玛利亚每年呢，一年十多天没有工作啊，但是停止做工啊，但是他们还是做礼拜，感谢上帝。第二，供圣经导向，耶稣在圣殿里面坐在老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哇，听的人就很奇怪，哇，这个小孩子啊，十二岁，他为什么圣经这么熟啊？耶稣圣经那么熟，是天生下来的吗？不是啊，是因为他的父母亲约瑟、玛利亚从小教他讲列祖的故事，讲旧约的故事给他听。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嘛，所以他对圣经，对旧约圣经他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所以我讲到耶稣怎么样，就讲到圣经有一个 人物嘛，叫做提摩太。圣经讲他什么，就浓浓行的就爱被圣经了，浓浓行开始就爱被圣经了。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因为妈嫁伊个，因阿妈嫁伊个，所以提摩太从小认识圣经，因为他外婆，因为他的妈妈教他。约瑟、玛利亚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家庭不能够没有上帝的话，家庭要以神的话为导向啊。所以今天我们很看重孩子补习，哎，我说礼拜天不要补习，你来外头补的，让耶稣教他，让圣经的话进他生命当中，从小明白圣经，我告诉你，一定、肯定、绝对是一生最美的祝福。有人讲了一句话， 阿卿格罗样卖扁啊哟，所以很多人送孩子去学钢琴，孩子学了钢琴好像比较好啊。我告诉你这句话不是真理，这句话不是绝对的。有些很会弹钢琴的人，那个脾气性情古里古怪的 啊很暴躁啊。但是我告诉你，心中有上帝话的人，心中安无限呢，我给人卖饼啊。我们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家的小孩，我们的孙，他们心中有没有上帝的话？叫他们来参加主日学，来做礼拜。弟兄姐妹们，圣经是我们的生活和信仰的最高权威，所以婚姻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都要以上帝的话为导向。家里面的权威不是阿爸公，所以就转换了阿妈公，所以就转换了，乃是什么？圣经如此说。约瑟、玛利亚的家庭蒙恩蒙福，第一，尊上帝伟大；第二，圣经导向；第三，共同关心。圣经里面说，东亚书成立为时候，一个人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这他们两个字很有意思啊。意思说什么？约瑟、玛利亚、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不是你可就来外就 SI 了，格罗样可就来外就 SI 了，而是一家人。所以从圣经这边教导我们看到什么？在属灵的世上，家庭是什么？大家一起来的家庭。家庭是一种大家一起来的家庭，一起成长，互相的帮助，彼此扶持，大家一起来。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有那个我家可就爱塞了关心，你要改买的人给了叫不动，祷告。家庭、家庭、婚姻是大家一起来的。有一篇文章讲到今天的家庭呢，它的毛病是什么呢？这是几年前的这个文章呢。他说，今天的爸爸是花瓶爸爸，今天的妈妈是闹钟妈妈，今天的孩童呢是电视儿童。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爸爸是花瓶爸爸呢？那讲到有一些做爸爸的，他们回到家里面，他们就成为一个不做事，只会看报纸、抽烟、看电视新闻，等着吃饭的花瓶爸爸。好看罢了，什么都没做，回到家里没做。那么什么叫做闹钟妈妈呢？那就是指妈妈呀，不断重复的叫孩子做某件事情，整句咯，找功课了，过哪嘞？玻璃的，过哪嘞？孔明呢？这个妈妈做闹钟，今天可能是婆婆做闹钟呢啊。什么叫做电视儿童呢？那今天应该是手机儿童了，就是看着电视机。跟家人没有讲上几句话，跟父母也没有讲上几句话，看着手机，手机游戏。弟兄姐妹们，这是家，这是婚姻吗？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我们可以这么说，家不是饭店，多你小伯恩就是了，家也不是旅社，多你孔明就是了，家是家。那家是什么？当摸嘎老妈嘎狗一样，都得一一家人，一家人同甘共苦，一家人共同成长，这就是约瑟、玛利亚的家庭啊。所以圣经里面用了一句很美的话，他们一家人大家一起来，就帮助我们，祝师父。好，那么那个 小结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他顺从他们。我们看到玛利亚、约瑟的家庭、耶稣的家庭，因为尊上帝为主，圣经导向，共同关心，结果这个家庭就成为好像华人所说的父慈子孝，家庭楷模。伊甸园那个美丽、那个和谐、那个最好的祝福失去了，但是我们来到这个新约，我们看到那失去的最好的祝福的那个家庭又再重现出来，就帮助我们。好，我要讲一个见证。上个礼拜20号，我的脸书出现了一篇我贴在脸书那个小文，我看看是2017年的事情，5年前的事情了。好，我现在就讲这个家庭见证。啊，这边这个是叶建发老师，这个是陈新玉老师。我在班达马兰做牧师的时候，我忘记哪一年了，大概是第3年还是第4年还是第2年吧。有一天礼拜开始了，我在台上了，我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妇女，一个年轻的姐妹就从礼拜堂门走进来，然后坐在礼拜堂最后一排。而这个年轻的女子呢，她肚子怀孕了，啊，有怀孕就有孩子，肚子有孩子的。来了一次，来了两次啊，我就注意了。那我很想跟她讲话，可是呢，她坐在最后一排，我坐在这边嘛。礼拜结束，我祝福完，我下去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了，所以我谈不到话，没机会跟她谈话，因为做礼拜一结束，她就走了。啊，有一次，我终于给我抓住机会了。啊，我比他更快，跟他聊上话了，我才知道这个陈老师，陈新玉老师，他是沙拉瓦，东马沙拉瓦人，他嫁到班达马兰来，巴生班达马兰来，他丈夫叶建发老师也是做老师的。那这个陈老师他是怎么来做礼拜的呢？是他丈夫驾摩托，塞摩托车在一里走来吧。哎，他肚子怀着肚子了，肚子大大的好，现在又坐着这个电单车，丈夫驾他来做礼拜。那为什么他做礼拜完他就马上走呢？因为他丈夫已经在楼下等着他，载他回去了。好，跟他谈话之后，我就想向他要的那个地址。那么几天后我就去探访他，晚上，两夫妻白天 做老师嘛，晚上去。他们跟父母亲一起住，就是跟叶老师的父母亲一起住。我一进去他们的屋子啊，我看到屋子很多神像，有很多个神像，那很多支香，印尼水流香哦，很多支香在那边点燃着，然后那个屋子墙壁呢贴很多那些符咒，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这个是神庙吗？是庙堂吗？啊，谈起话来，我才知道，原来叶建发老师他没有做礼拜，啊，他的父母亲是就是拜拜的，就是了。然后在谈话当中的时候，我就称赞叶老师，我说叶老师啊，你非常好哦，你没有做礼拜，可是你还是带你的妻子来做礼拜呀。叶老师怎么回答？没了啦，没有什么啦，我们在婚前已经讲好了。啊，原来陈老师，陈新玉老师他是东马人嘛，他们在帕克的时候，陈老师跟他说了，我要嫁给你，从东马嫁到巴生班纳马兰，我人地生疏啊，你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要去做礼拜，你不可拦阻我，我要去做礼拜，你要给我方便。所以当她嫁来的时候，她的丈夫还是给她方便载她来做礼拜，甚至大着肚子还是 用婆婆家载他来做礼拜。那我那天晚上探访之后，陈老师还是一个人来做礼拜，她丈夫载她来又载她回去。几个礼拜过后，有一天我接到陈老师的电话，牧师啊，你有空吗？你有空你现在来我的家。那我就马上去他的家。到他家的时候，这次是两个老师跟我说话了。原来叶老师他的丈夫看到妻子现在怀孕啊八个多月了，他们想到说，哎，如果有一天陈老师要生孩子，电单车再去没很不方便哦。好，那么如果有了孩子之后要看医生，孩子不舒服，电单车没不行。所以他们两夫妻呢就商量了要买一辆汽车。可是当他们去问要买普通 villa 的时候，一问你要拿到这个汽车要半年的时间，六个月。哎呀，这个做丈夫的吓呆了了。他们没有想到说，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普通 villa 普通沙卡是很香的哦，要等六个月哦。做丈夫的就心里面很焦急，一直在挂虑做儿做妻子的呢。陈老师就跟他丈夫讲，你叫牧师了，叫牧师跟你祷告了。哎，他就真的打电话来哦，叫我去他家围着他祷告，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那我能够做什么？也能够祷告咯，因为陈老师要生孩子了咯，我就祷告，为他们祷告。神迹发生了，应该叫奇迹发生了。本来那个卖车的说要等六个月，他们一个月后他们就拿到一辆波东维拉白色的车了。怎么呢？发生什么？原来有一个订的人不要了，结果他们就拿了那个白色的那个车。他们拿到这个新车波东维拉白色，他们很高兴。对，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叶老师也来做礼拜了。两年后她丈夫叶老师也接受洗礼了。那么现在在班达马兰堂她是信徒领袖之一。我从这件家庭他们蒙恩蒙福的事，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陈老师啊，另外一个 slide， 陈老师从12月嫁到巴生班达马兰堂，人地生疏啊，可是她找礼拜堂做礼拜，终于找到班达马兰卫理公会来做礼拜守主日。第二，我记得我到班达马兰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虽然班达马兰教会买了一辆 Proton Iswara 给我驾，不过我觉得驾车很不方便，我跟教会说买一辆电单车给我驾，好像在三条路一样，婆婆家包包包包就搞人回嘛。但是教会说什么？班达马兰汽车太多，交通很乱，很危险，不适合驾电单车，还是驾汽车。可是你知道，陈老师五六个月的肚子了，还是坐电单车来呀？危险吗？方便吗？所以我说，陈老师他有1100个理由，他可以不来做礼拜，可以暂停做礼拜呀。可是他还是来做礼拜，还是前守主任。第三，陈老师不是鸡鸭走来外就好了，不是自己信主就好了。当他看到丈夫在焦虑当中的时候，他说你找牧师。所以他丈夫打电话给我，如果他没有这么关心他丈夫，对他丈夫做这个建议，奇迹看不到啊。他丈夫就是因为看到等六个月，现在一个月多就拿到汽车了，他就来教会做礼拜。第四，我们看到陈老师他尊神为大。老板你走来吧， 他忠心他的信仰，上帝的祝福临到他的家庭。上帝借着买 Proton Villa 这件事情，使到他的丈夫认识上帝，依靠上帝。好，那一年那个孩子还在肚子里面，现在那个孩子这么大了，乖巧懂事。这个孩子，这个女儿成了他们两夫妻的骄傲，两夫妻的喜乐。而上个月这个美女打电话给我，她说，牧师，我8月20号要结婚，请你做我的证婚人。其实我在班长他们做牧师的时候，他很小啊，他怎么会找我做证婚人呢？因为他听他的爸爸妈妈讲的故事，借着他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他爸爸怎么样信主，全家归主。就是本来他2020年前年就要结婚了，后来因为 COVID-19 就一直到8月20号结婚。他现在在新加坡工作，他的准丈夫也是在新加坡工作。这个8月20号新娘叫做 Melissa Yap。 弟兄姐妹们，我最后讲一句话，上帝设立婚姻家庭，然后他要人修理看守。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要人修理看守，我们常常说，哎，这修理看守就 gardener 了，做 garden 就修理花草，说不是啊，这个修理看守也包括什么？也包括上帝为人设立的这个婚姻和家庭。而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祝福给婚姻和家庭了，我们要修理看守，我们要守住。怎么守住？耶稣的家庭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家庭让我们看到怎么守住。尊上帝为大，圣经导向，一家同心一起成长，就是父我们。所以守住上帝的祝福，最好的祝福，这位神我们敬拜他。我们来唱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不但是我们祷告，我们家每个人都敬拜，是奉耶和华。好，我们站起来。 我的神